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留声的爱，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戏说乾隆二》当中的片头曲，由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7年王杰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王文清，王杰呢和他合作的几乎每一首歌都红了，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王杰本人从来没有和王文清见过面。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移，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这是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个歌曲呢，是来自当年2003年台湾版的爱情白皮书当中的主题歌。爱情白皮书是根据日本的漫画改编的一个偶像剧，这个漫画的作者叫做柴门文，他另一个著名的漫画改编的电视剧呢是东京爱情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参演这部电视剧的主演之一范玮琪带来这首主题歌《启程》。 可惜

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1999年王菲的歌曲《蝴蝶》，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赵照原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当你老了》。它歌词的灵感的部分呢，是来自爱尔兰著名的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歌莫文蔚也曾经翻唱过，而赵照呢，比较出名的版本是在《中国好歌曲》当中的演唱。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老了走不动了，路后碰到的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早已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这是来自赵照当年在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当中演唱的《当你老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首很负正能量的歌，1998年吴佩慈根据一首日文歌改编的《闪着泪光的决定》。 决定转身背对着你，大步大步走下去，不再回头望向远方，永永远远忘了你，不许自己哭哭啼啼，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世界首个在奥运主场馆举办的大型驻场演出秀《鸟巢吸引》已在水立方连续演出5年。主办方在6号的发布会上透露，2017珍藏版本将于6月29号正式开幕，或将成为水立方驻场演出的绝版。主办方表示，第六季的演出不仅保留了超大屏的 3D 裸眼技术、炫目的舞台激光秀、美人鱼般的花游表演等精彩刺激的节目形式之外，还将大量运用最新科技的激光效果，使整场演出变得更有看头。北京日报消息，7号，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联合体获得顺义区现代有轨电车 T2 线项目的设计、建设以及25年的特许经营。根据规划，顺义区有轨电车 T2 线的北端起点位于友谊医院顺义校区的东侧天北路上，在国展站、花里坎站与15号线接驳，终点在 T3 航站楼。线路长1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平均站间距893米，在冈山南站附近设有车辆停车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轻轻。